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109集。杨如钦如何不知道萧定心中所想呢？可他先前真的见过陈泽明躺在棺木中的尸首，萧定这些念想最终是要落空的，他也不好明说，只是婉转提醒。 陈府如今摆了灵堂，棺木就停在屋子里，听说过几日就要下葬了，万岁可要叫人去看看。 萧定听了这话微微一震，转过头来看他。杨如钦等候半晌，到底没等到他开口下令。萧定看着他面上的诚恳，沉默良久，终于颓然坐下，似乎是就此死心了。抹灭了无谓的怒意之后，他反而不愿去做这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甚至提也不提。和解药一同拿回来的是当年萧定赐给杨良的那块玉牌，在宫变中这块玉已经丢了多年，不知道如何到了陈泽明手中。陈泽明配了一个紫檀木匣，将它保存得完好无损。萧定认出这玉牌时怔了半晌，13年前也是陈泽明交还，也是这样的一块玉牌，甚至呈上来的人同样是杨如钦。已经多年，一切居然会如同镜像一般再发生一遍，只是这一次他没有能力赦免陈泽明一死。萧定无声长叹，将玉牌放入盒中，扣上锁扣那一瞬间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。 陈泽明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其事委托他人将这玉牌还回来？ 这个念头骤然击中了他，他愣了半晌，猛地掀开盒盖，取出那片玉牌，翻来覆去地看。很快他的目光渐渐阴暗下去，若非杨如钦记忆力惊人，早看出这如假包换就是当年那块玉，只看到此时萧定的脸色，几乎要以为拿回来的是一块赝品。萧定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推断，可头脑中一旦转过弯来，想来想去可不就是那么回事情。临行前陈泽明对自己那个分明是敷衍应付的吻也一同浮现起来，前后一呼应，那原本就存在的不满突然蜕变成恍然，带着刺一样往深处扎了进去。 原来是这样，他什么都不想欠朕，所以死之前要把一切都还回来。解药、江山，甚至丢失的这块玉牌。 萧定的声音低沉而温柔，一时间他还有些理不清头绪。虽然口中这么说了，面上并没有多少愤怒的表情，倒是有些不明所以的茫然。杨如钦离他不过一步之遥，可萧定声音细微，杨如钦便只听清楚了后面这一半。纵然只是半句，杨如钦还是立刻明白了萧定的想法，禁不住心中一震。果然萧定再抬头时表情已经变了。 他这是在还债，一件一件的花清干系要全还给朕。 说着萧定的面色逐渐铁青了起来，目光也不对了。杨如钦料不到萧定转眼就想到这个份儿上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抚这位圣上。萧定急切般的来回走了几趟，似乎是要忙着去哪里，却忘记了目的地。屋子里没人开口，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打断他。萧定终于停下来，站在原地愣了半晌。他此刻刚刚恢复些，喉间呼吸依然沉重，似乎随时都会咳起来。杨如钦示意工人去叫太医。萧定见殿内有人动弹，才从那种古怪的专注中清醒过来。他看了杨如钦一眼，却又视而不见，自顾自地转回头，默默想了片刻，那种逼人的气势这才退了些。 慢慢的，他面上浮起了一些笑容。 爱卿，你之前不是问朕陈将军的追风记谥号吗？ 是，正式堂讨论多日了，一直没有定论。 你们怎么定的？ 是定的建义侯。 你指追封枢密副使陈泽明为平鲁郡王，此新修府邸一座，奴仆百名，爵位世袭，谥号为刚。 追捕前过曰刚，萧定这么说显然已经是用皇帝的身份肯定了陈泽明知错能改的经历。杨如钦也料不到萧定方才还神态失常，转眼间似乎人就已经清醒了，言辞思路居然如此清晰。可这追赏这样重，似乎又是有些不对劲儿，也不知道萧定的神智此刻到底是糊涂还是清醒，忍不住抬头看了萧定一眼。 这赏赐朕早就想好了的，本来想着他如此功勋，只夺他军权，高封养的医师也无妨，可如今 万岁， 岂敢！如今他纵然是死了，这赏赐终归是逃不掉，哪有那么容易还？ 说到最后几个字，萧定的眼神亮了起来，面上分明已经带了些笑意，似乎很是得意，又隐含怨恨。看着这样的萧定，杨如钦心中直跳，大觉糟糕。陈泽明打了这几场翻身仗，已被军中众人奉为神明。通常威望太高的人是不可能长久待在军队里的，君王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，否则过上两年，军队姓什么都说不定了。所以战后萧定夺取陈泽明兵权也不过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此外，萧定封的是郡王，虽然比之前萧瑾封的亲王低一等，但实际上靠谱得多。萧瑾当初是因为陈泽明权势滔天，军权被压制，小皇帝为了明哲保身做了这种不合礼仪的事情，否则天朝异姓封王从来只是封到郡王打顶，哪有封一字亲王的。取掉他兵权，朝廷花银子养他一生，说实在话，虽然赏赐的级别是隆重了些，可这些安排也不算不妥当。只是此时此刻被萧定用那样的语调一说，才显得诡异的让人不安。萧定等了片刻，见他写完搁笔才走过来，往那锦缎上看了一眼。 你这就去正式堂将这旨意给他们看看，若无异议就派人去陈府班旨。 是。 不，干脆就你去，顺便到陈府提着哪样东西。 杨如钦心中惊讶，萧定注视他，目光中有什么隐约跳跃，那时的萧定的神色瞧起来分外阴沉。 陈泽明出征之前，朕曾赏了他一套精铁黑甲，你去要回来瞧瞧。 待杨如钦再度返回宫中，萧定已经午睡，杨如钦在廊下候了一炷香的时间，才有宦官过来通告。 陛下已经醒了，派小人先来问问大人，带回的这盔甲可曾穿过？ 臣府得皇家赏赐，诚惶诚恐，一直用香案供着这甲胄朝夕对拜，对此物敬若神明。 那宦官得话去了，隔了一会儿出来。 大人，请把东西给小人吧，陛下身体不适，还请大人先回。 陛下 要怎么处置这甲胄啊？ 陛下说既然没用，让宫中工匠融了他。 杨如钦到了第二天才又听到消息，他走后不久萧定再度昏迷。所幸这次昏过去的时间不长，到了夜间萧定又清醒了过来。此刻萧定身上的毒已经解开，再度病倒只能说是之前中毒的时间太长，身体损耗过大，以及曾经的毒发攻心确实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逆转的伤害。太医也表示，萧定有生之年须得一直用汤药调理，他的身体已经垮了，唯有尽力挽回，最好静心安神，此刻情绪上的太大波动对他有害无益，也见不得有那样的好运气每次都能救回来。杨如钦注意到萧定从此很少再提到陈泽明，他似乎一夜间忘记了自己曾经的疯狂和失态，那盔甲被融成了一尊铁佛，萧定将它赐给了杨如钦，杨如钦当然也只能放在家里供着。不过每次看到那佛像庄严，杨如钦总会想， 若说皇家之物，臣子们大多是供着的，可这盔甲是实用之物，与佛像等物不同，陈家那样的说法虽然体面，也挑不了什么错，却到底透着一股子疏离之意。万岁大概也没想到陈将军会这么对待他的好意，有可能这精铁甲胄本来便是陛下特意为他造的。 这两个人之间一直有一种旁人插不进去的氛围，那不是默契，而是了解，对彼此知根知底的了解。这份了解可能源自他们之间历史悠久的相互伤害，更源自他们彼此长久的注视。然而陈泽明终于单向地打破了萧定的想法，私自把这个距离拉得远了。萧定的好意被拒绝了，这个好意来得很迟，却到底还是转过了弯。偏偏此刻陈泽明不在了，这种拒绝于是被铸成了死局，再容不下丝毫改变。萧定那样心高气傲的人是受不了这个的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